翻版，批评尹石月想攞经济合作嚟换取北韩嘅核子系发白日梦，想法太天真同幼稚，不知分寸，不自量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88点，升26点，成交金额2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8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8，升5.2。恒生中国企业68.66，升1.8；盈富基金20.34，升6仙；雅生活服务7.2，跌1.15；网易134.6，跌7.4；美团171.4，升3毫；快手73.25，升2.55；阿里巴巴89.4，升1.15；比亚迪股份279元，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35，瑞士法郎8.195，澳元5.416，加元6.055，新西兰元4.896，欧元是7.91，每百日元对港元5.7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2点，升30点。港金报164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93美元，卖出175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咁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咁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旧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石荫嘅童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童子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路口嘅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亚冠杯十六强对决，一齐撑本地足球。香港球会杰志气势如虹，历史性杀入亚冠杯淘汰赛阶段。面对泰国劲旅巴吞联，能否再进一级？亚冠杯十六强赛事，巴吞联对杰志，星期五下午3:09，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一齐撑杰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用车嚟做题材，唔一定系男歌手嘅专利嚟嘅。 谁是我心水？新车全力只选一次，全部苦苦新款路试开始。因为上次心水，新车连缝亦打开了，期待立即可出发。Hands in the air， 试一试。 新娘话：今次呢一首快歌拣车嚟做题材咧，就要多得监制舒老板啦。因为对方见到自己啱啱考完车牌的时候咧，影咗张相啊，于是就提议，不如试下用车的款式、性能去做一首歌啊。Chickies Kobe Cody 填词有 T Rex， 编曲有 Chick， 监制舒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施康桥 My First Ca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开心开心，我是梁继章。 早晨啊，我瑞瑞。 早晨，我是精神好健康的精神强。 其实精神健康就不用告诉你精神健康的，即是你不用告诉你我是透紧气的，我是做紧节目的，这样的。我们觉得你应该是很精神的，是看你今天知道，平时你星期五呢就那些电量呢嘟嘟嘟。 是喔、 哦。那你今天 OK 啦。 啊、那么电量你觉得他 OK 啊， 今天 OK 啊。 OK 啦、 OK, OK, OK, OK, OK, 起码他没静了嘛，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讲完个名字他静了嘛，今天 OK 啦。 是、嗯、喔、哎哦、今天礼拜反常好像都没。冇跌， 冇嘟嘟嘟系嘛？ 系啊， 好，我哋继续打气，好，开开心心三小时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今日有点唱嘅时间， 哇！ 今日有唱嘅，或者风骚唱不完、 yeah ， 最紧要仲要我最中意嘅就系你又知唔知？ 哇！哇今日 今日嘅老师会问音乐堂， 系、yeah、啊，阿马阿马老师，你系咪应该退出啊？ 我要学嘢啊！ 使唔使？使唔使要妈咪咪摸嗰啲？ 我唔知啊！ 一个学唱歌，妈咪咪 咪摸摸。 会问啲咩类型嘅问题啊？ 我真系唔知啊！我 阵间会问嘅就系贝多芬啊，或者系巴哈嗰啲啊。 系贝多芬系咪住喺贝帕扎湾咧？咁类似嗰啲咁 样。点同乐器题咧？我好惊。 乐器题。 吹箫同吹笛有咩分别咧？ 唔会啩？黄霄直笛系咪真嘅咧？咁样系咪？好担心啊！ 哎呀，唔紧要啦。你的歌星都担心我哋唔使玩啦，系咪？ 哎呀，人哋问问题啊嘛，同唱歌有咩关系？ 如果问乐理咧，我就完全可以。 嗱，如果佢问我 YMC 嘅嘢，我一定摇手加真。 边个唱噶？ 乡下佬， 英文系咩啊？ 唔系 咧，系啦，为利之人。 哎，嚟啦嚟啦，早晨早晨。 活着像是梦，你我在做梦，思想开始失控。你又令世界对话错，只我认。鼓声敲响起，看似在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解是爱，门外是个美梦。不需解释原因，只需一条平等。愿望你跟我是人人。 爱是个美梦。 星影十点十三，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晒晒地啦吓，间中有骤雨噶，稍后个别地区有雷暴。听日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长数天天晴酷热啊！听下嚟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小时嘅节目。其实咧，呢个地球村咧，我相信好多问题咧，就唔系话边个地方啊嘅独特嘅问题嚟嘅，即系好多地方咧，无论你系嗰个人民嘅文化啦，或者点都会遇到嘅，就系交通就系其中一个问题咧，即系交通意外咧，系边度都一定系会发生，好不幸地咁讲啦吓，即系轻微嘅、严重嘅，但系当然啦，亦都可能会当地嘅运输局咧就会谂办法去阻止啦，或者系令到呢事少啲发生啦，咁样做好多嘢。先咪后咧，我都讲，因为我有单英国嘅新闻咧，令我谂起点样可以令到驾车者咧有少少警觉性，或者唔好揸得太快咧咁样啊？因为有时你会入咗去嗰个驾驶嗰个感觉咧，你就会忘记咗危险噶吓。咁、 除咗你话即系有摄影机啦，摄影机我都讲啦，系嘛，即系车速限制呢、个真系绝对即刻。第一時間你就應該要小心啲啦。 冇錯啦，因為你嘈一聲，跟住就唔該啦，又扣分，又俾錢。 但其實我都覺得危險嘅，對唔住啊，因為我覺得就係話咧，好多時候你係會過咗，影咗之後嘅話咧，嗰啲人你會揼一揼嘅話咧，後邊嗰啲又嚟緊啊。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係有啲危險嘅，但係都冇辦法嚇。 橙色嗰啲傷咧，一般揸開車咧都會知道會提早急停嘅。 其實因為佢喺較前方，佢已經會有一個就係個 sign 會話俾你聽嘅，就前邊會有。影相機啊嘛， 最驚係乜嘢咧？你頭先講啱啦，試過有一次咧喺中環，其實嗰位都經常擺噶啦，不過可能我後邊嘅司機唔知道啦。咁我離遠我已經望到有即係有幾位嗰啲阿 Sir 啦，即係有個機咁 set 曬喺度。咁我 坐喺度嗰啲啊。阿 Sir 坐喺度，影相咯，系啦， 好多年前， 即系有啲阿 Sir 会咁样坐喺度咁样，望住你噶嘛， 系啦，即系净系阿 Sir 有机啊咁样，咁我即刻就收慢啦。其实我嗰日都有少少收慢咗嘅，即系我太 唔使咁慢嘅，系嘛，即系意思系。 系啦，我急咗少少，后边架车嘟咁样好长喺度嘟我，咁但系到后来，当佢都睇到啦，因为你再埋啲佢睇到咧，佢刹冧啊，即系 sorry 啊咁样，佢唔知道原来佢以为我无故刹车啊，即系最初佢嘟我系， 我以为阿 Sir 同你刹冧。唔好意思啊，嚇親你。 阿 Sir 有時 我都要 慢慢過，慢慢過。 我以為係咁樣，我即係後邊嗰個 beat 你嗰個人，唔知你做乜嘢，無端端突然間突停。 後屘過咗佢就喺度殺冧，即係我望翻個倒後鏡，佢喺度即係有一入手咁樣。但阿 Sir 真係會殺冧嘅，你知唔知啊？我有次喺西貢咧，俾人影咗快相喎，又係好多年前啊。跟住阿 Sir 行埋嚟，哦，你啊！唔好意思喎，阿梁生，而家咧你過少少，咁啊要扣三分咁樣，好耐啦。咁嗰次真係扣到好心鋸嘅，因為起碼人哋真係好禮貌咁樣咯。嗱，不過咁講到英國呢個咧，就係話點樣令到啲人駕駛嘅速度減慢咧？咁佢就係一個比較靜嘅路上面咧，擺好多嗰啲人形嘅公仔，而嗰啲人形嘅公仔咧係一啲小學生。穿着校服的公仔的样子 是来自一套电影里面的魔童 魔童， 但如果大家有看这个我没有看这套电影，我有看到就是你的报道，还有你看到的就是其实公仔像什么呢，就是像鱿鱼游戏的那个木头人，但是他就是整个防护栏都是这些木头人， 即是 很多个有造型的，有些戴帽的，总之全部都是穿着校服的，那就是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你怕不怕？我觉得挺好， 那个司机拍完之后呢， 佢仲寫埋一篇文章啦。佢夜晚仲得人驚， 我覺得幾好、啊。 嗰啲街即係個車頭燈射過去嘅時候，見到嗰啲公仔嘅樣子，仲得人驚。 嗱，一邊嘅話，你哋話防護欄啊，各樣呢啲咁嘅嘢嘅話，你大家都係慣咗係見到呢啲咁嘅嘢噶嘛。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突然之間，你個防護欄側邊嗰個位置嗰度，全部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小學生企曬喺度。首先當然係好 creepy 嘅，係驚嘅，所以你咪收慢咯。 係啊， 又或者你好奇嘅，咦咩嚟㗎？咁你又收慢啦。佢係咪都可以攞到呢一個嘅？ 无论咩原因都系， 系啊。 嗱，魔童阿 Sarah 冇睇，你有冇睇啊？马少， 我冇睇。 我记忆中咧，佢系讲喺学校里边，即系啲细细个嘅中学，我而家唔记得。 小学， 小学系啦，系啦，细细个嘅。咁总之有一次唔知点解有种神秘嘅力量，令到佢全部鬼迷啊！跟住咧就喺度袭击啲老师啊， 哦， 好热声下噶，全部咧即系双眼发光，咁样一扎人操埋嚟咁样，系啊。 但如果拣选呢啲电影嘅桥段里面嘅角色又好似有啲唔系咁好系咪啊？ 系啦， 会唔会有啲？因为你着重 黑我噶嘛，黑司机咧，唔系摆明黑司机咧，即系好似我记得香港有一次嗱，有一套电影，如果大家仲记得叫贞子，你记唔记得？ 系， 嗰次有个广告，佢做咗个贞子嘅公仔，我唔记得摆喺电车嗰个亭上边啦，定系唔知咩嘅，总之吓到， 吓到人， 吓到人哋。 不安嘅，引起不安，就会收到投诉啦。 系咪啊？你收到咩 其他？ 咁丁子有冇同佢撒冷啊 ？Sorry， 佢拨甩啲头发先，唔好意思。 不过其实咧，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得嘅，因为我睇过有一啲咧就系话，即系千奇百怪。有啲人咧就可能系住喺比较远嘅地方嘅话，通常你啲乜嘢养只狗系咪？ 系。 当嗰个人觉得嘅就系养狗系咁吠系咁吠嘅时候，啲嘢都不断咁失窃，都俾人哋偷嘢嘅时候咧，佢就谂咗个方法咯。咁咧就系见到喺日本啊，有某一个地方就有一个上一年纪嘅唔知公公定系婆婆啦。你去佢间屋嗰，你觉得系好恐怖，全间屋都系一啲嘅就系我哋玩嗰啲胶公仔嘅人头，大大细细喺啲树嗰度又挂住啲人头啊，跟住嗰啲胶嗰啲公仔啊，嗰啲又冻晒喺侧边嗰度啊。咁你會發覺就哇點解會咁樣嘅？咁佢就當然就即刻衝入去同佢做訪問啦。佢就話咧，可能住嘅地方真係太偏僻啦。有啲咩事嘅時候嘅話，你打電話嚟，佢叫得警察嚟啊，佢賊都走埋啦。 遲啦。 咁所以咧，佢唯有嘅就係諗到一個咁樣嘅方法嘅，就係用呢一啲咁樣嘅就好詭異啊、好恐怖嘅地方，等嗰啲人係唔會敢嚟啊。佢都費事入嚟啦。到最後尾嘅時候，佢發覺非常之好啊，因為冇人夠膽嚟，連親戚朋友都唔嚟， 個老婆都唔翻屋企，你自己。 但系佢做，我觉得你自己都惊嘅啫，系嘛？好邪咯， 但系可能佢惊贼多过惊鬼咯。 佢觉得好烦啦，总之 系啊， 系啊，即系啲人就耐唔耐，可能会去佢间屋附近嘅地方嗰度玩啊。因为佢哋住嘅地方嘅话，其实咧都系即系靓嘅一啲郊区嚟嘅。咁所以佢就为咗要令到嗰啲人嘅就知道呢个系我屋企嘅 范围， 咁所以佢就会咁样做咯。咁啊搞搞下咁，你会发觉就系仲衰，因为有好多人嚟，因为咧睇到呢个报道之后， 走去睇佢。 我啱想讲， 即系佢又要养翻两只狗啊！ 应该做呢个报道，佢做完报道就等于揭咗底牌 嘅。佢唔系想噶，即系其实佢有一啲日本嘅我唔知系真系咁样啦。佢哋嘅有一啲嘅节目咧，就会系，总之我去到边，我就会影到边。跟住佢哋就去到呢个咁嘅地方，例如啊福冈唔知咩嘅地方嘅话，咁我哋就沿途乱咁行啦，入去一间不知名嘅拉面店食，原来几好食，即系佢就懒系好似系即系啱啱会发生嘅事嚟嘅。我去到嗰个位置嘅时候就见到哇做咩事啊咁样就越饮哇深入苦涩嘅时候就发觉嘅就哇有啲咁样嘅地方咁样咯。 我又明嘅，因为咧有时咧我 Sarah 更加应该明啦，喺嗰啲地方咧真系咧鸟不生蛋啊！你真系冇人冇食 鸟不生 系啊，即系有啲程度咧，你根本你觉得系唔会有人嚟救你嘅。咁如果你有呢啲，咪可以有少安全感咯。我试过嗰阵时喺西港定系新界，我唔记得，即系行啦，行山经过人哋间屋，我未行到佢屋前面啊。嗱，首先佢嘅屋入边啊。出边仲有一个铁栏围住嘅，我喺出边咋行近啲啫，几只狗乱吠， 哇！ 望入去嗰啲狗嘅样咧，你觉得是但一只都咬死你嘅，即系呢啲屋，你话你系贼，你梗系唔拣佢嗰间啦，即系咁讲，系咪先？系嘛？ 哇！真系好惊我咁样样， 系噶。 如果咧嗰啲贼仔咧都睇呢个电视节目，咁佢哋咪知道啦，唔惊啦，我哋入去啦，连嗰啲公仔。都偷埋，点搞啊？ 系多数。 点解你永远都系谂啲咁嘅嘢嘅？点解你永远都系谂啲衰嘢嘅？ 我都是平衡大家的思维啫。 系都几好喎，可咩都唔使讲，跟住你企出嚟嘅就，其实如果咁样讲都几得唔惊我，几好。 好，叮，扣一分噶嘛， 一俾你。几开心，几开心， 佢反应最大喎。 大家喺度互相殴斗，佢哋几开心，净系嚟 round one。 系啦，我仲要笑到咬咬口。 我哋支持，继续大家互相相亲相爱， 冇问题啊。 我哋斗气啫， 斗气就开心咯。 系啊， 斗边有得开心啊？系咪先？ 最开心是你喎， 梗系啦，系咩？ でも誰より長く生きてるわ少女と少女と少女に祝上かくらむ時にはよく気が合って退屈よりは危険を選ぶ可愛い顔してうわてのうわてあなたが好きでも向こうの彼も素敵だわ少女と少女と少女に祝上少女と少女に祝上ハーメニーだろう今日はどの顔で誘うのかい君には全く君って全く 恋爱交叉嘅日本版啊，10:28嘅嗱，咁有位朋友咧，啊 Vinny 咧，佢就留言啦，佢话咧，啊，其实咧我都有兴趣睇下你哋嗰个片段人间平时啲剧本咁样，我相信咧，如果唔系呢一个圈嗰啲人或者冇接触嘅人咧，会有啲兴趣嘅。啊，到底个剧本同我哋平时睇嘅文章有咩唔同咧？佢就问啦，其实系咪要写埋语气啊、神情啊，定系只系得对白咧咁样样？其实好多种方法嘅，嗱，其实神情咧理论上就唔使写噶啦，因为咧一般咧如果做开咧自己识揣摩噶啦，语气咧，我如果我自己咧，我唔代表大家啦，我有时会写埋嘅，譬如话叫做衰衰地，或者叫做冷冷地，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你哋咧有冇补充？ 有 金牌编剧， 哇，冇咁讲， 斜牌编剧， 笑得个大声， 斜牌编剧正啱啊嘛。 你做俾全球坏人听噶嘛？咁梗系斜牌编剧啦。 唔系啦，我通常咧，譬如话你。唔係 S， 我通常 Sarah 我就用 S 嘅。跟如果佢嗰個有啲特別嘅反應咧，我會括弧反應兩個字嘅。有冇留意？ 括弧反應 係啊，括弧反應即係佢做翻個反應。 哦，即係你冇寫咩反應嘅。 係啊，但係你去到個位置。 大家知噶啦，兩位咁專業係咪先？冇理由唔知啫。 反應你唔係寫得好多， 有反應， 你有反應， 係啊， 係咯。 其實一般我哋自己都會知嘅， 係啊， 因為你睇曬之後，你順係啊，細問下你，你會知道佢哋嘅反應大約會係點樣噶嘛？ 好玩㗎，係啊，寫劇本好玩㗎。 同埋我就會覺得你通常有啲乜嘢，我會覺得你一定要寫咧，就係譬如可能喺一個廣播劇裏面嘅係有兩個年紀嘅時候嘅咧，係、啦，因為有時有一啲嘢嘅就好可能嘅就係佢嘅年紀係大啲嘅，或者係佢老咗啲嘅時候，你就一定要提一提咯、因為你即時嘅話，你未必係轉得到噶嘛。係、 搶白都會寫嘅，譬如話你未講完嗰啲對白，即刻緊接咧，我會括弧搶白。 每天聽下片段㗎，有知道㗎啦。啱啱十點半啊， 我少俾你搶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咨询委员会今日续会商讨系咪接纳喺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嘅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前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成员黄坤表示，有关建议经过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咨询和讨论，相关土地兴建公营房屋后，只会令54个栋的高球场减少8栋。他承认对树木等环境生态有影响，但亦要考虑㓥房居民现时面对的住屋问题。黄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專責小組提出建議時，公屋一般輪候冊輪候年期是 4.7 年，現時已經增至 6.1 年。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說，一般由環諮會討論的環評報告一次會議就可以完成，今次要逐會較少出現。過往一些大型項目，例如機場三跑，需要較長時間討論，亦曾經有項目因為環諮會未有明確意見，最終以列出不同意見方式向環保署反映，由署方決定。涉嫌在機場三跑項目中貪污的其中兩名被告被廉署落案起訴，今早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兩名被告分別是機管局首席高級經理李永輝和分判商卡洛工程的東主吳啟安，他們涉嫌收取和提供賄款合共大約380万。其中李永輝被控兩項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名，吳啟安被控一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名。案件在2018至2022年期間發生，李永輝當時負責監督三跑道系統項目多份工程合約。南韓過去一日新增超過138,000宗新冠確診個案，累計超過2200萬宗確診，多83名患者不治，累計超過25,000幾人死亡，重症患者492名，較前一日增加22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心腹，為特朗普家族效力超過40年的特朗普集團前財務主任韋塞爾伯格和紐約檢方達成認罪協議，承認欺詐和逃稅等罪名，並要在之後的特朗普集團稅務問題訴訟中出庭作證。檢察官指控特朗普集團和韋塞爾伯格策劃欺詐、稅務欺騙、稅務欺詐和偽造商業記錄等。韋塞爾伯格承認檢方提出的全部15項罪名，包括隱瞞收受特朗普集團的福利，估計未有如實申報的收入達到170万美元。根據認罪協議，韋塞爾伯格需要在監獄服刑5個月，並償還近200万美元的稅款、利息和罰款。但法官表明，需要在特朗普集團的案件審結後才作出最終判刑。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間中有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 展望听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4点，升51点，成交金额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3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4，升5.8；恒生中国企业68.78，升3毫。盈富基金20.36，升8仙；雅生活服务7.2，跌1.15；比亚迪股份278元，跌5.4；美团系172.3，升2；快手72.95，升2.25；阿里巴巴89.45，升2；网易135.4，跌6.6；药明生物68.6，跌3.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36.13，瑞士法郎0.958，加元1.296，人民幣6.808，英磅對美元1.192，歐元對美元1.008，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8,967點，升25點。港金报16,4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5.79美元，卖出17,7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咧车多繁忙，龙尾就在北港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石荫的童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的一段童子街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咧就车多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李一桐今次饰演性格爽朗的军官艾千雪，歌声外柔内刚，是公认的军花和最年轻的电子资讯通讯工程师。他和燕破岳从互相看不顺眼到互相欣赏，究竟两个人最后有什么发展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喂呀，你支铅笔啊，有六分之一过咗界啊！ 咩啊？你嚿擦纸胶先至系过晒界啊！嚟咗我张台啦！ 边有啊？擦界啫嘛，都未过晒。 嗱，你话如果有足球嘅门线技术，咪唔使拗啦。 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好诗。 今集会讲下66年世界杯， 同埋决赛嘅靴斯问题球， 又会讲下门线技术系乜东东。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起底犯法的， 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我是施雅莲施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星期五，所以今日咧，大家咧喺教嘅时候可以打嚟1872388点唱嘅，咁我哋咧会轮流接嚟电话噶啦吓。 冇错， 嗯，冇错啦。咁啊，讲到一个外国新闻咧，不过呢啲新闻咧，我睇完就算啦，因为有啲咧可能都系自己做下势啊，搞下啲揭秘啊，等啲人嚟讲下佢咁啦。孟加拉有个 Robert 仔咧吓，咁佢一个网红嘅歌，佢话网红啦，而家个都系网红。 系 孟加拉 Robert 仔，我帮佢改嘅啫。 孟加拉咪叫拉仔咯 ，Robert 仔。咁咧，佢就系一个网红。嘅 YouTuber 啦，咁啊同埋經常咧上面放自己唱嘅歌啦，咁都有146万人訂閱嘅咁樣。咁不過咧最近咧佢就喺呢個網上咧發放嘅消息，就話咧俾警察咧就帶走咗，咁啊8小時後咧先放翻佢。咁啊因為咧佢話好多鄰居投訴話佢成日拍嘢錄歌咧唱歌好大聲啊，難聽，咁啊影響到，咁大家就好不滿啊咁樣。咁所以咧我都覺得有少少喺度即係好似搞啲機密啦。即系等啲人留意下佢咁样，但系其实咧 都唔使啦，系嘛，146万、啊， 咁可能佢想再，咁佢都有啲去讲噶嘛，即系佢搵一啲资料去讲啊。 咁你都真系俾人拉先得噶， 系啊， 其实好容易解决啫呢样嘢，你以后咪要去个书聊录咪得咯， 系啊，或者叫佢嚟玩我哋个节目咯，星期五， 其实唔系啊，唔需要啊，你咪可以做咯， 你 系你咪做 Robert 仔咯， 你系 Robert 仔， 你估我一定唱得难听噶？ 吓，你话咧？ 唔係，咁你唱得好聽都有賣點嘅。 你話咧？ 好多人都話， 因為有你老師喎。 你估人哋冇底線㗎？你估人哋冇要求㗎？ 有你教我老師。 唔代表你會好㗎嘛？ 又係。 系咪先？你有病你就睇医生，唔代表你一定会好啊嘛！我咁样 讲， 你 咁样死 比喻，比喻几好，比喻几好。 你可以你自己搞唔掂噶嘛？ 对唔住，我搞错，我 你唔需要对我唔住， 你顺我嘅思维先。 嗱，我唔系恶啊。 佢只系讲事实啫， 梗系唔系 我啦。 你 由我 呢 个 声 线 咧，大家就唔会觉得你 系啦，冇错，系咯，咁样吓，知唔知啊？ 知道，知道，知道。 冇吓亲你嘛？ 冇， 恶化，恶化，扫翻个背门，扫翻个背门。你老师都唔恶嘅， 哎呀，真系， 梗系唔恶啦。 啲筋系唔知点解突然间自己会扯，调气啊会。 你老师今日突然间收翻条姜咁好 事啊！ 我惊人哋误会啫， 系 啊，咁唔好嘛，唔系咁多人知我嗰啲吓啲脾性，你明唔明？ 知道知道，你今日好似呢啲老官咁样， 系啊，真系冇办法。 大老官大花旦， 我呢排其实我都头痛， 头赤赤嘅。 真系你多系，我都冇办法。我冇嬲，我冇嬲， 系。 我只不过讲个事实啫。 咁啊，李老师今日我哋呢个 Robert 仔佢练歌练成点啊？ 我放弃咗啦。 唔系我有 练咗啦。你有参与咩？ 我有参与。 我见你嗰日捉住佢拎住只碟入去。 上个礼拜嘅事啦，你要食药啊你。 时光飞逝啊！ 今个礼拜你完全冇 冇啊， 完全冇。因 为 其实我琴日我有问过 Robert 仔嘅，我话使唔使我帮我手啊？咁佢就唔使，我自己搞掂咁样 啊。我系咁样讲 啊。我系咁意啦。今朝早嘅咧，我就叫佢，我就话如果系你唱一唱俾我听，睇下点样啦。佢又用佢自己啲方法，佢就话用自己嘅手机。我就话你自己嘅手机系咪代表一阵间你出赛嘅时候，你咪用呢一只音乐啊？佢又话唔系。 佢啲声线真系咁温柔， 俾老师讲埋先。 系真系咁嘅。 系啊，唔系我证实。 咁我就同佢講，我就如果係嘅話咧，你咁樣係冇用嘅，你應該要用翻你一陣間要用嘅嗰隻 CD 嚟去唱俾我聽，你先知道嘅就係究竟你有冇落差嘛？咁咯。 阿 Robert 仔，你點啊？結果有冇用？ 梗係有啦，我哋即刻走去一個 CD player 嗰度 play 同埋我唱咯， 系， 然后佢指点咗， 咁跟住就 发觉 就系基本上咧就佢连个 key 都未都唔知， 未掌名掌握到， 系冇错， 佢冇 key 都未知嘅， 系 我知道，系自由 key 我都明噶啦，即系佢揸个车，总之就乱嚟噶，系啊横冲直撞，咁跟住佢就系今日都几严重噶吓，咁样咯，即系原来佢系高不成又低不就嘅，即系个 key 同佢真人一样， 咁都得， 真人一样， 即系佢咁都得，咁样就大家就即系拭目以待啦。 但系唔系， 嗯， 头先有个高层话我有进步。 是啊，他又不知道你有多低 嘛。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可以做高层就是他能够抚慰所有的好与不好的同事。 即系佢真系咁讲嘅，系咪先？ 佢俾鼓励你啫， 俾鼓励你啫。 但你唔好当真。 系啊， 哎呀死啦！ 人哋约你饮茶，真系搵你饮茶，得闲饮茶，你真系约你饮茶。 哎呀，好混乱啊！ 你唔好当真，你明白？佢鼓励你啫，系心地好啊。 明白，明白。 咁啊，要知阿粒仔今日表现如何，当然留意我哋一阵间吓，十二点风骚唱不完啊！ 好的， 我逗住你啊， 唔需要，老师， 梗系唔 需要， 你唔好后悔啊！ 你有个自生自灭。 到时令到嗰段时间嘅话，那个心情率系最低。 好紧张噶，我知道点啦、啊，真 系我都冇眼睇咯。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快乐十一点钟，一日新闻报告，然之后翻嚟就有你又知唔知？ 好紧张啊！ 今日咧仲有答官，有老师嚟问音乐题， 冇错啦， 好期待啊！ 好，千祈唔好人开啦。另外电话号码18723888，有兴趣一间点唱就可以打定你噶咯噃。先咧十一点嘅新闻财经消息啊，翻嚟咧就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人开啦。 冲突持续，可能出现核事故，世界唔想要另一个切尔诺贝尔。他又说三人亦讨论到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法和两国交换战俘的问题，他稍后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相关问题，又向泽连斯基保证安卡拉是乌克兰的坚定盟友。另外，古特雷斯呼吁基辅和莫斯科表现出妥协精神，确保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协议继续取得成功。位于地中海的法国科西嘉岛遭遇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吹袭，至少6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报道说当地星期四早上遇到时速高达224公里的阵风，亦都有大雨和冰雹造成严重破坏，不少树木折断，很多房屋受损，几百人被派到当地救援。总统马克龙召开政府紧急会议商讨危机，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前往科西嘉岛视察灾情。法国气象局被质疑未有提前发布警告，气象局解释是因为难以预测风暴的确切位置，当强风开始吹袭已经即时发出警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73点，升109点，成交金额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6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4，升6.8；恒生中国企业69.08，升6毫；盈富基金20.42，升1.4；比亚迪股份278.8，跌4.6。雅生活服务7.2，跌1.15；阿里巴巴90.05，升0.8；美团系174.1，升3元；快手73.7，升3元；网易137.6，跌4.4；药明生物68.8，跌2.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357，瑞士法郎8.196。澳元是5.429，加元6.061，新西兰元4.902，欧元是7.915，每百日元对港元5.7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7点，升25点，港金报16,4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12美元，卖出175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话说以前有个人叫做登徒子，佢做咗以下嘅一个行为，后来啲人就将登徒子即系叫概括咗咁嚟称呼呢啲人啦。四个答案：一，经常绘画一啲关于女体嘅图画；二，娶咗个好丑样嘅太太；三，经常出入一啲嘅宽敞地方，以前叫清流啦吓；四，娶咗好多个太太。重复一次，第一，经常画一啲好大胆嘅图画；第二，娶咗个好丑样嘅老婆；第三，经常出入清流；第四，娶咗好多个太太。所以啲人后来就叫做登徒子啦。到底边个答案系真嘅呢？ 我就觉得四个里面，我第二个唔系好关事咯。 系啊，但系越系唔关事，我怀疑越有机会。 佢可能 因为佢好丑样， 因为娶个丑老婆咯，所以日日就唔喺屋企咯，就出去揾第二啲人咯。 咁但系咁咪误会咗佢咯。佢唔想噶嘛？ 唔啱林木。 从此之后就叫做登徒子。 就算娶咗个唔靓嘅，都唔应该走出去。 系啊，唔系就算佢真系咁样做嘅话，都应该情有可原啦、啊。咁应该系情有可原啊嘛，明唔明啊？ 情有可原子， 错咗， 系 错咗。 呢四个字应该系咁嘅，系嘛？即系我娶咗好丑样嘅老婆，佢日日就走咗去嘅话，又为之就系情有可原、啊。 不如我哋捏造呢个事实，系唔系？我哋都话呢、這个系啦。嗱，第一，嗰个画嗰啲春宫图冇意思啊！ 春宫图我反而觉得 艺术嚟嘅，都系艺术嚟嘅， 系啊， 系啊，我想拣呢、這个，反而 咁你拣春宫图啦。 嗱，因为咧，正如你所讲嘅就，如果捉佢条路咧，佢系应该嘅就系唔系越唔似嗰、那个， 捉你 嗰 条路啦， 系 啊， 捉一条杀出条血路嘛， 系咯， 咁咧就应该系唔越唔似嗰个嘛，越唔似嗰个喎，咁嗱。第二个就真系最唔似咯，娶咗个丑样嘅老婆， 出入欢畅。 但我可怜佢啫，即系若果真系第二， 系你拣咯，你拣，我俾你拣先。 画咩啊？ 画 春 宫图。 春宫图。 嗯，你讲春宫图，我话 我拣 A 丑， 你拣 B 丑老婆， 丑老婆啱， 丑老婆同埋春宫图。 啱，有人啱， 有人啱， 我话都好啊，我哋 都好啊。 答案就系。丑老婆， 哇，佢真系 嗱，原来喺以前楚王身边有两个人，嗱呢个咧系来自一篇文章吓，即系佢唔知真定假，可能作都唔定嘅，即系未必系真事嚟嘅， 哦野史嚟嘅， 野史嚟嘅啫。有两个人，一个叫登徒子，一个叫宋玉吓，咁两个人咧就喺楚国吓嗰个大王嘅身边啊。咁有一日咧，登徒子就同阿楚王讲话，宋玉咧就比较即系好色，就叫佢唔好咁信佢。咁咧。 点解啊？好熟同 系啦， 系啊，唔可信两件事。 系啊，即系 总之揾啲嘢嚟唱嘅，即系揾啲嘢嚟，揾啲嘢嚟，揾啲嘢嚟，即系大家都想争宠啊！即系喺楚王面前，于是登徒子就话：宋玉啊，个人啊，好好色噶，你唔好信佢啊，咁样。咁阿宋玉咧，听到之后咧，就再楚王反插翻佢啦，就话：我啊，身边有一个靓女住喺我邻居啊，三年啊，即系不停向我兜搭，我都冇睬佢啊。 咁似我嘅， 系啦。跟住佢就话翻阿登徒子啦，佢就真系好色啦，佢老婆好丑样噶，跟住形容佢老婆咧又咁又咁啦，我要唔详细讲啦，即系又样又咁又 侮辱佢啦， 佢都同佢生咗五个啊，你话佢啊即系不求好丑啊，但求啊， 哇呢件 衰嘅，我觉得 唔得啊， 系咯，真系好即系好冇好咁样话， 好衰，系咪好衰先？ 太差太差， 跟住咧仲有冇得发展啊？ 所以咧啲人后来就将呢个故事即系叫做攞咗登徒子个名形容一啲人咧系比较喜欢女。 仲要成世都系咁 样。我唔中意呢个解释，系咪啊？ 你喂， 你咁觉得唔系咁好啊？ 冇错， 系啊，我想 我 唔平反啊， 唔代表我，唔代表我， 系啦， 纯粹系野史咁。 咁后来边一个 系 啦？咁后来边个得宠啊？ 边个咩叫边个得宠啊？ 我咪就系话有冇发展过？即系楚王究竟 佢又冇再讲啦，冇再讲啦吓。 我觉得应该有发展。 净系话楚襄王听完之后咧，就觉得算啦咁。因为本来佢唔算宋玉啊嘛，因为登徒子话佢好色啊咁样，佢就开始觉得系咩呢个人好色咩咁。但系听完佢解释之后就哦咁算啦，其实可能佢心谂你两个都唔衰， 唔系两个都咁衰，我觉得人哋话你又话翻人， 下次你 知唔知以后我话你唔好话翻我啊？ 知道， 乱咁嚟， 提提大家 知道，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唔好话人， 咪会俾人插翻。可以打嚟点唱啊今日。 你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 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吸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目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吸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我，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 给缺席的人唱首歌，你又知唔知道发问题就系呢铺 嚟啦嚟啦， 李婆婆 好啦嗱，咁其实我哋嘅问题嘅话咧系来自咧唔同嘅地方嘅，咁 如果 学术上面嘅较量嘅话咧，我哋系留翻一阵间嗰个半个小时吓，所以咧我今日呢一个咧就比较 Q 啲嘅一啲咩问题， 好啊， 好 Q 嘅牛姐咁样啦， 系啊，呢架声 系啊，开心啦， 好嚟吧， 想问你咧就系日本咧北海道有一个农场，最近咧发现咧有好多好多嘅野兔咧任意咧喺嗰度咧就食佢嗰啲蓝莓，因为咧呢一个农场咧就系种蓝莓嘅，但系咧一路都唔驱赶，我 知得意。 对唔住，我唔应该抢答嘅，对唔住，我冇礼貌。 你讲 啊，因为咧嗰啲兔仔好值钱，咁佢系咁生系咁生，咁兔仔肉可以攞嚟卖，系咪咁咧？ 啊，连选项都冇 ，sorry 吓。好，咁啊原因系咩咧？系咁嘅啦，由得佢 show off 啦。 我吞咗两个字，我夹吞咗两个字。你知唔知边两个字啊？ 抵死啊嘛， 笨拙， 蠢蛋。好啦，原因系乜嘢咧？有四个选项吓。A， 因为咧啲野兔咧，其实喺佢嗰个蓝莓嗰个农场嗰度咧，会留低啲 poo poo 噶嘛。 嗯。 啲 poo poo 咧就会成为非常之好嘅肥料啦，会令到咧嗰啲 blueberry 啊生得特别大粒，同埋特别靓噶。 blueberry 个 poo 系咪 b o 啊？ 系 b 唔系 poo 系 poo 啊，系 b l u e。B 就系因为咁样嘅话咧，诶，反而成为咗打卡嘅位啊，吸引咗有好多人去农场嗰度咧，又会摘佢嗰啲 blueberry 啦，同埋咧就去睇兔仔啦，所以令到佢咧就财源滚滚来啊。C 就系、 是他们吃的蓝莓的话根本都没有价值，有没有吃咯，吃咯大把。而 D 就是那些野兔呢，其实呢中间的有些很珍贵的品种的，不是他不想驱赶，不是他不想杀，而是不给啊。 哦， 一同二都好似， 四个答案 呢个似， 我哋一同二都 系啊，布布都似， 布布，你有冇见过啲布布？ 冇啊， 细细粒嘅嗰啲，啲人形容话我哋要去洗手间咧，啲 系咩？ 去得唔好嘅话就系屙兔仔屎啊嘛， 唔系羊咩屎咩？ 好啊，冇所谓，嚟。 二系 重複一次啊！ 好啊，你講一次，講一次啊 ！A， 因為佢哋嘅 poopoo 可以成為好好嘅材料啊，令到咧佢嗰個 blueberry 咧生得更加大粒同埋更加靚，咁所以唔趕佢哋啦，梗係 呢個打卡位。 B， 因為咧咁樣而成為打卡位啊，吸引咗好多人去佢個農場嗰度咧，生意財源滾滾來。C 就係佢哋食嘅藍莓嘅話，根本都冇價值，咁有去食咯，大把。而 D 就係嗰啲野兔咧，係有啲好珍貴嘅品種，係中間。不是所有啊吓，所以咧佢唔能够杀，因为咧你唔知噶嘛，你可能杀咗，杀得珍贵，咁可能会好大件事啦。 边个好啊，马同学 ？A B C D。 根据我即系研究北海道 嘅文化，你研究80年啊，我知道 系兔仔铺铺啊 嘛。 嗯， 一同四都有机会。 系 嗱，我俾阿大佬你拣先， 你拣先。 我觉得系 点解一同四啊？ 都有机会咯。 嗯。 我估中间有一啲好矜贵嘅品种， 嗯，即系你唔拣一啦， 唔系系错嘅，我都系拣一， 即系你拣 A， 系啦，佢嗰啲系， 嗯， 我拣 B， 你拣 B， 冇人啱，冇人啱， 咁 剩翻 C 同 D 啫， 补答 C 啦 ，C 冇乜价值嘅系咪 ？D 好俾佢保中咗嘅，正确答案嘅就系佢哋食嘅蓝莓嘅话系冇乜价值嘅，点解咧？吓系冇得意咧， 好得意喎！ 蓝莓你哋知唔知道？其实佢都系矮嗰啲树嚟嘅，咁但系如果系嗰啲野兔嘅话咧，佢哋嘅身高有限，佢哋食嘅只不过系啲比较系偏低嘅，而偏低嘅 嗰啲营养唔到系 唔系？其实基本上咧，佢系冇乜价值，点解咧？因为佢系近住一个地下，好多时候咧就会系会被染污咗啦，又或者系咧嗰啲雨水咧落嚟嘅时候咧。就会弹上去，就会整到咧嗰啲野莓 点都唔食得噶啦嗰阵， 诶佢哋烂 啦， 会烂烂咗之后嘅话咧，就会令到嗰一棵嘅蓝莓树反而会受到一啲嘅虫害，所以咧嗰啲嘅多数都系会摘噶，系唔要噶，佢嚟食仲好啦， 系 帮咗我就系摘咗嗰啲可能系烂咗嘅，又或者以佢哋嘅身高或者食嗰啲嘢，全部基本上系冇价值嘅，就算摘出嚟嘅话都唔靓嘅，唔卖得嘅，所以佢就佢哋嚟 食 嘅话，多谢你哋，几 好。 哇！ 呢個方法我都搞個 blueberry 場先，有冇興趣啊？ 跟住揾啲兔女郎， 呢個我仲有興趣。 你 講噶， 冇時間。 到你 嗱，你知唔知歐洲嘅油畫咧？其實好早已經有啦，十世紀 係 油畫再之前咧，係未唔係用油畫？咁佢主要嘅顏料取材係乜嘢咧？ 嗯 ，A 係。雞蛋個蛋黃，所以叫做蛋彩畫。B 就係啲花瓣，將啲花瓣好多顏色噶嘛，所以磨研，然後做主要嘅材料。C 就係啲瓜果啊，例如茄子啊、番茄啊等等等等。C 即係 D 就係啲岩彩，天然嗰啲礦石好七彩繽紛噶嘛，就攞嗰啲主要。我想問你，主要嘅顏料係嚟即係個材料係 嚟自咩咧？ 乜嘢嘢？ 四樣嘢。 岩彩， 岩彩， 嗯， 花朵， 花朵，错，冇人啱， 冇人啱啊， 冇人啱， 哦，蔬果， 你哋唔画画噶？ 唔系，我画嗰段时候已经有啲一支，而家有啲 岩 菇， 我搞错， 我 搞错， 我唔系嗰个年代， 剩低呢两个 有画 画，就系蛋黄同埋瓜果， 瓜果， 咁我估。瓜果啊！我估蛋黄。 嗱，梁老师今日中晒两。 哇，好嘢喎！ 系啊，嗰叫蛋彩画，系啦。呢个嘅好处咧就系话，佢油嘅时候咧， 可以搵嚟煎， 成幅画煎咗佢嚟食。画完先食。 你其实咧可以退学或者唔参与呢个环节。 好啊， 西路长股啊，中 你肯定啦嘛， 唔得 啦，你肯定啦嘛。 好啦，翻嚟 我 哋会有 挂住我咯。 收翻 音乐老师稍后出现。 好。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而离 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深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生分再牵引。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攜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 老派约会之必要，去到十一点半，二十九度几温，相对湿度85%嘅。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啊小心搭翻白车咧就稳阵少少啦。先咧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然后翻翻嚟咧，我样你又知唔知？我哋有嘉宾出场噶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收到多三名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求助个案，当中一人相信身处泰国，另外两人相信身处柬埔寨。暫時所知三宗都涉及懷疑求職騙案，他們一直有與家人聯絡，報稱暫時安全，但人身自由受限。卓孝業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連同這三宗新個案，今年一月至今當局共收到23名港人的相關求助，他們懷疑被誘騙到柬埔寨、泰國、緬甸和老撾等國家，被禁固並從事非法工作，其中10人已經返港，一人表達暫時不想返港，一人正在安排。他說營救工作最大困難是確認位置，亦要得到當地相關機構的協調協助，至於會否提高相關國家的旅遊警示，卓孝業說政府已經在外遊警示網頁增加求職騙案的警示。涉嫌在機場三跑項目中貪污的其中兩名被告被廉署落案起訴，今早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兩名被告分別是機管局首席高級經理李永輝和分判商卡洛工程的東主吳啟安，他們涉嫌收取和提供賄款合共大約380萬，其中李永輝被控兩項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名，吳啟安被控一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名。案件在2018至2022年期間發生，李永輝當時負責監督三跑道系統項目多份工程合約。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接受彭博新聞採訪時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計劃參加11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會議， 佐科维多多说，他对大国之间的竞争感到忧虑，但他认为印尼和亚洲国家需要智慧，维持区内和平稳定，这样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东南亚国家希望富裕国家能够提供资金协助发展经济。他说印尼希望和各方成为朋友，并不寻求加入任何特定集团，印尼所需要的是能够改变社会的投资和技术。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批评南韩总统尹锡悦提出对北韩的政策路线是愚蠢至极，北韩不会理睬。尹锡悦日前提及对朝政策路线图的大胆计划构想，表示若果北韩采取实质性无核化措施，南韩将协助北韩改善经济状况。金宇正在官方劳动新闻发表谈话，表示不知道南韩将使出花招，北韩绝不会理睬。金宇正说，所谓的大胆构想并非新事物，想法不切实际，只不过是十几年前李明博政府提出的无核开放的翻版，批评尹锡悦想拿经济合作来换取北韩的核子是发白日梦，想法太天真和幼稚，不知分寸，不自量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75点，升111点，成交金额4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8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升7.2，恒生中国企业69.02升5.4，盈富基金20.42升1.4，比亚迪股份278.8跌4.6，阿里巴巴90升1.75，美团174升2.9，雅生活服务7.2跌1.15，快手系73.7。升3元，网易137.4跌4.6，药明生物68.35跌3.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28，瑞士法郎0.958，加元1.295，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7点，升15点。港金报164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35美元，卖出175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会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 橋底。在新界方面，石蔭的童子街因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禮石樓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的措施，一大車多，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馬路不是賽道，不是鬥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佢会播映无数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画面入面粒粒都系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今个星期上映七十年代彩色动作经典《三德和尚与钟米禄》，洪金宝第一部执导作品，同时饰演主角钟米禄，与陈星饰演嘅三德和尚用功夫报仇雪恨。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号截止，查询2891-1001。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嘉宾出场？我哋有请马小强介绍今日嘅老师系， 系负责音乐科嘅题目嘅咧，就系仁济医院黄华商中学嘅雷国威老师。雷 Sir 早晨， 欢迎， 请入，请入。 你好，你好， 我哋坐定定噶啦，不过好惊。 雷老师可唔可以咧有少少导读啊？即系俾我哋知道嘅就系话，其实音乐堂咧系上啲咩？ 留意啲咩啊？我哋系即系啲音乐差嘅人会唔会要踢翻出去啊？ 唔係嘅，即係大家都係鍾意音樂係咪，落於聽音樂玩音樂咪得囉係咪， 係你估係。 咁喺音樂堂你哋係教啲咩㗎？ 真係唱歌啊，體驗各種嘅音樂啊，少少樂理啊咁樣囉，係啊。 係咪識嗰啲鬥士符號會好啲㗎？即係嗰啲咧，嗰啲叫 五線譜， 係五線譜啊，咪會 我 課本 課本裏 邊係 五線 譜，係咪 烹飪 啊？ 專業嘅五線譜， 八角 老師明咪得咯，係咪先？老師明我講鬥士啊嘛，係咪啊？ 老師啊，使唔使趕啲冇用嘅同學出去課室啊？你一出一句聲， 好和諧啊！ 佢應該好家政嘅喎，佢係鬥士八角，係咪先？入錯班房啦，擺到明。 但係頭先我問下老師深唔深啊？佢話到深深地嘅，好驚， 唔緊要，唔緊要。老師會俾啲油，由錢先開始好嘛？老師， 由錢入心，老師。 熱身題， 照顧學習差異嘛。我咧，因為咧，大家三位咧都係精英中嘅精英，所以咧今日深少少。 哦， 好啦，咁我就開始問啦噃。 好， 黎 Sir 唔該。 第一條， 第一題咧，嗱，我嘅音樂嗰個嘅內容咧比較廣啲嚇。第一題咧就係阿 Beatles 啊 ，Beatles 樂隊 Beatles 咧裏邊嘅成員咧 George Harrison 咧。曾經學習一種民族樂器，並運用佢喺音樂裏面嘅。 嗯， 好，請講。 因為國家嘅樂器咧，其實嗰首歌就係《Lovely John Wood》啊。 好，你先答 啦。 好，係 A 咧就係印度啦 ，B 就係印尼 ，C 就係巴基斯坦 ，D 咧就係緬甸啊。 A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印度，印度 ，A。 阿 George 啊嘛 ，A 系咪 啊？系啊， 印度 印度啱噶。 好嘢，我哋有个音乐奇才喺度啊！ 唔系我识佢嘅 George Harrison， 佢问我好唔好去，我好。 我记得我哋都同佢饮过嘅。 系啊，嗰日喺精英系啊，咁啊 George Harrison 咧请个 Ravi Shankar 咧去嗰、那个胡志托音乐节演奏添嘅。 嗯嗯， 知道知道， 系啦，第二堂 好， 好 啦，好啦， 先拔头筹，好，第二条， 第二题咧就系、是、嗱，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咧有一首交响曲咧叫做《大地之歌》，里边咧就有用到中国元素，请问咧系乜嘢咧？好啦 ，A 咧就系、是、乐手着中国服，即系着汉服、中国服咁样咧。好啦 ，B 咧就系、是、用中国嘅五声音阶。即系哆来咪嗦啦，咁啊 C 咧就系、是、用李白嘅诗做歌词 ，D 咧就系、是、用中国嘅锣鼓，睇下用咩中国元素啦。 锣鼓锣鼓， 我都估锣鼓。 系啊，奥地利佢冇理由识睇中文字噶嘛， 冇理由仲要歌词啊。 系咯，威哥威利嗰啲诗， 系啊，威利好似唔会同佢 cross over， 威利都唔会写英文啊，奥地利作嘅诗啊， 系咪咧？ 汉服 肯定咩？ 汉服冇乜嘢啫。 系啦、哦，我觉得唔应该、 五声音阶咧， 五声音阶嚟写。 我估系锣鼓。 对唔住，大地之歌系 交响曲， 交响乐 咩年代噶？啊，老师， 19世纪末咯， 十九世纪末。 阿马同学，点解你唔从你哋都冇谂到华服啊？即系中国服 冇？唔会唔会， 因为同音乐冇乜关系啊。 我觉得系咯，所以锣鼓，即系如果佢写一个大地之歌，加啲 交响 鼓嘅元素。噗噗噗噗噗 好，我都 如果佢最终嘅时候系汉服嘅话咧，我哋都会嘘下女上咯。 系啊， 话 我哋听嘅另一个版本系锣鼓， 咁啊肯定未。 锣鼓，锣鼓， 危险中求五声音噶。 锣鼓， 我哋讲， 其实应该系锣鼓系嘛？ 诶，唔系啊，你同学拣五声音 啦， 锣鼓 啦， 全部锣鼓，锣鼓，锣鼓，锣鼓。 OK， 好啦吓，咁啊。其实咧有个选择题嘅窍门咧，唔知大家听过未？ 咦，即系我哋唔啱佢咁讲。 如果嗰个答案咧系越长就越有机会啊嘛。 系啊， 咩？ 系啊，有咁嘅讲法噶嘛。咁所以咧，答案咧就系 C 嘅，用李白嘅诗。 吓！ 你又是威廉？ 阿威哥， 但系我想问，用李白嘅诗，咁即系搵啊？点读出嚟？佢哋 系啊？ 识咩？ 翻译，翻译，翻译。 佢点会？唔系， 即系床前明月光就系 Moon in front of the bed 咁啊？佢系咪咁样啊？ 哦、 真系噶， 唔系佢点解会识李生嘅嗰啲诗嘅？ 佢系辗转用一啲中国嘅唐诗咧去做歌词、 哦、 用李白啦、孟浩然啦嘅诗歌我嚟做歌。 佢译咗做英文咯， 孟浩然都有 德文系啊，孟浩然都有系啊， 译做德文。 哇！ 令我諗起嗰陣時咧，啲外國人做粵劇咯，嗬，曾經一段時間都有啲咁樣嘅 crossover 嘅。 大地之歌，我哋真係要聽下。 好， 係啊，大地之歌， 大地之歌，祝 你捉翻阿雷 Sir， 睇下有冇錯。 好， 第三條， 第三條， 第三條咧都係同呢啲跨文化有關嘅喎，就係話法國作曲家阿德布西啊，喺1889年咧參觀呢個巴黎嘅萬國博覽會，咁啊見到國家嘅民族樂器演奏咧。就深受启发，所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就是叫做印象派的作品。请问有什么国家呢？这样好了， A 就是印尼， B 就是中国， C 就是印度， D 就是日本。 嗯， 1889年万博会、 啊、你知不知道马同学你当年出世的？ 我有做过呢方面嘅research研究 ，research 睇翻啲文献， 系啊，睇翻 文献，好劲咁样讲出嚟，啲文献话咩啊？马龙，我完全冇灵，我完全冇灵感啊！我 日本 啦，系啦，即原来呢种乐器咧，原来呢个国家音乐咧咁丰富，可以影响到呢个法国嘅作曲家嘅， 咁啊， 个音乐文化咁丰富咧，咁样 可唔可以讲多次四个答案啊，老师？ 嗱 ，A 就系印尼啦 ，B 就系中国 ，C 就系印度 ，D 就系日本。 咁啊， 喂，中国嘅可能真系丰富啲喎， 中国好啲喎， 丰富中国啊，系啊，中国好多嘢噶， 中国咯， 印尼我就真系孤陋寡闻啦， 我都唔系太， 我嚟剔咗印尼先好唔好？ 啊，你剔嗰啲有时通常都中， 咁你攞印尼咯， 送俾你啦， 系啊，你拣印尼， 你唔答印尼你死啦， 唔得，我唔中意啊， 我拣中国， 我都拣中国， 印度你熟啲喎。 我唔係太熟嘅啫。 日本 咧？日本唔係。 日本又唔係好豐富嘅喎，嗬？啲鄧劇啊， 係啊，嗰啲佢都係鄧 單弦琴啦，噹噹嗰啲咁。 誒，唔好，我估日本。 我想估日本喎、 啊。我估日本， 咁你咪一齊咯， 一齊咯。 好啊，兩個日本，一個記得咩咩？ 中國， 一個中國，兩個日本。 有冇人中先啊，女神？ 有冇人中啊，女神？ 誒。就是唔中嘅， 两个系啊， 印尼， 印度啊，我 一个印尼， 两个印尼，一个印度， 两个印度，其好， 诶、欸，唔系啊，老师我未拣， 你唔系印尼咩？ 我唔答，我弃权， 咁啊你咁噶， 印尼， 两个印尼，一个印度， 答案系。 好，答案咧就系印尼嘅。 哦，咩乐器啊，老师？ 加美兰啦、啊，加美兰就系啊，印尼一种咧敲击乐器，好丰富嘅。即原来咧，德布西咧深受启发嘅就系当中嘅和声啊。原来和声咧系好丰富，或者系打破咗当时候西方嘅对于和声嘅睇法。 嗯， 系啦，就是、印尼加美兰嘅，可以咧上网揾下嘅。 嗯，好、 oh, okay, ，加美兰， 加美 兰，都算 加美兰音乐嘅。 O、okay, K， 好啊， 好啦，咁啊，就系第四题啦。呢一题咧，好似浅少少嘅，其实应该系。 好啊， 好啦，咁啊，以下 系啊，唔系浅少少，原来都唔识。 系啊， 跟住雷蛇话，唉、哎， 咁浅你都唔识， 仲要拧下个头。 好惨、 啊。你摸过啲乐器可能知啦。以下嘅乐器咧，何者边一个咧系能够发出最低音嘅？最低音嘅，好啦 ，A 咧就是、低音单簧管， 嗯、 低音单簧管、 嗯、 ，B 咧叫低音巴松管， 嗯、 你可能见过下巴松管好长啊，支巴松管，咁啊 C 咧就是、低音大提琴 double bass， 嗯 ，D 咧就是、钢琴。 好呢个钢琴啊嘛，定会唔会最唔似就 系 答案？ 两个系吹嘅，两个都系吹嘅。 单簧管 C 系咩话 ？Sorry， 大提琴， 大提琴， 低音大提 琴、嗯、，double bass 系啦 ，D 就系钢琴。 咚， 佢话得明系 double bass 噶咯，即系 bass 之外再 double 大 提琴， 大提琴， 我都觉得系提阿阿、啊啊、老师提个 double bass 系咪 啊？佢冇讲过 bass 钢琴，钢琴。 你有冇听过 triple bass？ 冇 ，double bass 系啦，低音单簧管， 低音 bass clarinet B 是低音的巴松管，系啦。 巴松管是点嘅样嘅咧？ 巴松好长嘅，就咁人咁高嘅，咁啊一条好似以前啲吹水烟咁样，但系好长。 我知边啲，我知边啲。 吹出嚟嘅音系点嘅，老师？ 系其实系双簧乐器嚟嘅，佢系双簧片乐器嚟。 双簧片乐器，哦， 你知咩？你喺度， 因为佢有两有一条片，同埋有两条片噶嘛。 我唔知 啦， 有分噶嗱，系咪？ 个 beat 系细啲，系 有分 噶。 吹嘅乐器， 我撞巴松管 啦，大提琴啦， 巴松管。 我系 double bass， 巴松管、 大提琴，两个有冇人啱先？ 两个大提琴， 唔系啊，唔系我巴松管啊， 你系巴松管， 你巴松管 系啊，唔系两个咯，我同佢系啊嘛， 系 啊，你唔系嘛，你系巴松管， 一 B 二 C 系啦，有冇人中？ 一 B 二 C 有冇中？ 唔中嘅， 系啊， 唔系钢琴啊嘛， 哎呀，唔记得问个音乐人啊， 知唔知啊 ？Otten 唔知啊？仲差咩？仲两个答案系咩嘢？ 系啊，单簧管、低音单簧管同埋钢琴， 低音巴松管。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同钢琴， 低音大提琴同钢琴啊，咁低音大提琴， 而家剩翻低音大提琴同埋钢琴， 而家低音单簧管同埋钢琴，剩翻两个答案 A 同 D， 钢琴啦， 好肯定 咪住，阿老师头先咁笑， 钢琴。 但我头先话钢琴会咁样，好似耻笑我咁。嗱又嚟， 佢耻笑你，佢唔系耻笑你嘅答案。 佢又嚟 笑你个人啫， 得无耻笑， 同个答案无关。 钢琴 难讲嘅， 钢琴。 咪住先， 咪住。 你咪钢琴，我估另外一个，我唔记得。 你个单簧管 系啊，单簧管。 啊，两个钢琴，一个低音单簧管。 两个钢琴，单两个管 ，OK， 好，咁我就系钢琴咯。 哦，真系唔似，老师， 真系唔似， 系啊， 真系啊， 去到低音 A 嘅，咁啊，其实 double bass 都好低嘅，去到低音嘅 E 咁样咯，但系都低几度。钢琴系好低嘅，去到 A 二 A 二嘅， 哦，真系唔识啊呢啲啊， 因为我感觉上觉得吹嘅唔会好低啊， 系啊，其实吹嘅唔系好低嘅， 嗱，我感觉啫，弹佢哋几低都得啦， 真 系好低得低到。 吓， 好难吹咁低嘅，所以咧低音 bassoon 都唔系话真系好低。 嗯，知道。 double bass 系低啲，钢琴仲低咁样。 但我估唔到就 double bass 应该都好低噶啦。 系已经好低，但系钢琴仲低几度？ 翻去弹下试下先，攞个钢琴，咚咚咚。好，老师仲有冇一题啊？ 仲有兩題。 好啊， 好啊，來吧，來吧， 放馬過來。 咁呢兩題咧，得意啲嘅嗱。以下嘅歌咧，四首裏面咧有三首大致上咧都用中國嘅五聲音階嘅，得一首唔係嘅啫。請問係邊首？咁咧呢四首咧都耳熟能詳嘅，我一講你哋都知嘅。或者 A 咧就係滄海一聲笑。D 咧就係達明一派嘅石球記，你可能有冇印象？即系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嗰个，系啦。C 咧就系上海滩，D 就系当年情，即系阿哥哥嘅当年情啲啦。 边个系定唔系啊？ 啊，四首里边咧有三首都系五声音阶，有一首唔系五声音阶，边首唔系五声音阶？ 边首？嗱，滄海一声笑， 即系一定系， 一定系， 一定系，因为阿詹叔有讲过嘅。 系啊，一定系，石头记都一定系。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四啊，佢话第四啊， 系啦，当年情啊嘛，好，我买四， 当年情， 当年情， 当年情，当年情， 全部都系当年情， 老师 系咁啱晒啦， 啊， 多谢欣欣，耶，点解嘅？ 系啊，点解嘅？同埋有咩好处啊？即系如果呢个用呢个咩 五声音阶， 五声音阶。 五声音阶即系中国嘅韵味，你听到呢、這个当呢、這个滄海一声笑啦，中国韵味啦，同埋即系朗朗上口咯。其实好多嘅世界音乐咧都系五声音阶，但系就可能即系中国就系哆来咪嗦啦咁样啦，系啊，即系蓝调都有五声音阶。 即系听落去嘅话，比较似一啲就系比较中乐。 系啦，系一方面比较中乐啲啦，第二方面就系朗朗上口啲啦。咁 朗朗上 点解系朗朗上口啲啊？因为 佢会明快啲啊，即系嗰、那个音乐系比较系。即系容易记啲或者系 哦，容易上口， 啊、明白， 知道知道。 哦， 好， 最 后一条， 最后一题咧，呢题咧就最难噶啦吓，最难嘅。 我冇觉得头先都容易，但系除咗第一条之外， 我要一压抑我自己好胜心。 阿丽， 最难嘅， 来吧，老师。 好特别噶，我专门俾你哋精英答嘅啫。或者唔系吹管乐器。 哦， 嗱 A 咧，你留意听一下就系、是、诶 ，didgeridoo。个乐器名叫 didgeridoo， 系啦。B 咧就系叫 duduk， 系啦，听个名啦，啊个名叫 duduk。 OK。 C 咧叫 duta， 嗯 ，duta。D 咧叫做笛子， 笛子梗系吹奏啦，笛子唔系啦。 咁咧呢四个啊比较冷门嘅乐器，咁咧有一种咧就唔系吹管乐器嚟嘅。 嗰啲嘟嘟嗰啲系咩语言？边个地方叫嘟嘟啊？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 B 同埋 C 呢两个嘟嘟同嘟他系咩嚟嘅咧？ 我净系谂起马小强个样好嘟嘟咁样。 妈妈问我吹咩乐器，我吹个嘟嘟。 有三个咧，其实咧个系比较冷门啲噶啦。好啦，我俾啲 tips 啦吓。嗱，呢个 didgeridoo 咧 ，didgeridoo 咧系澳洲嘅原住民乐器。 哦，系咪好长嗰啲啊？ 系咪好似类似好似鱼声嗰啲长？ 系啦， 唔系嗰啲好长噶， 好长嗰啲， 好长嗰啲。 哦，咁呢个唔啱啦，呢个系吹嘅。好， 咁 B、C 咧，来自边度噶 ？B 咧就亚美尼亚嘅乐器嚟嘅，嘟嘟。 嘟嘟。 亚美尼亚乐器嚟嘅， 唔系嘟嘟。 亚美尼亚我都唔知系边。 嘟嘟系亚美尼亚，总之系中东嘅乐器咧。我记得咧系咧一啲希腊电影咧里边会有噶。 吓，老师你连希腊电影都 见，系啊，即系印象深刻嘅。 第三名咩啊？ 好，好听， 德他， 好好听。 德 他，德他，德他咧系中东乐器嚟嘅，佢好多中东国家都有嘅，譬如系新，即系系呢一个嘅乌兹别克啊、土耳其啊嗰啲都有呢啲乐器，叫德他咁样系啦。 德他。嗱，我就系四个啫，我而家剩翻两个嘅啫，一系 嗰 个德都同埋德他， 我估德他。 系啦， 我估就他， 我估边？ 中东多唔多吹奏嘅嘢咧？ 唔知啊，我识个乌兹别克朋友，佢唔系好吹笛 啊。边粒 乌兹别克？ 系啊， 边个位别粒啊？边个叫乌兹别粒？ 喺边度嚟噶？ 大唔大嗰个粒？ 老师啊，有人喺度捣乱 啦！乌兹别粒。 一定不是 A 同埋 D 噶啦，我都系 B 或 C， 好唔好？ 我讲 boy， 我估嗰个 嘟嘟啊， 即系嘟嘟，即系嘟他， 嘟嘟 嘟嘟嘟嘟点串啊，老师？ 两个 B， 一个 C， 两个 B， 一个 C， 有冇人中 ？OK， 不卡。 OK， 咁啊，小学重点系 C 嘅吓，嘟他，嘟他系弹奏， 哦，弹 奏乐器嚟噶，中东嘅， 咚咚嗰啲声 嘅，系啊，中东嘅弹奏乐器嚟 嘅。跟住你话嘟嘟。 都係春奏樂器，係雙簧片樂器嚟嘅，個聲咧係好似即時風，但係有啲滑音嘅。 嗯，哇，真系长知识，好正啊！今日多谢晒雷老师，学咗好多嘢啊！ 你叫我依家再讲一次， 好似别粒， 嘟嘟呢度， 我净系识讲笛子。 多谢老师， 多 谢老师， 老师， 多谢雷老师， 再 见， 拜拜。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半处，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污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我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在你身边不需拥有太多，心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总明解。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孤存因有你在，可做自己。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电话号码 18723888， 可以打嚟， 快啲打电话嚟啦，唔该， 冇错啦，同埋十二点钟开始咧，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嘅风骚唱不完，问下奶罗伯仔，你已经准备好噶啦， 冇错啦，仲有 Bully 二人组。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话，两架小型飞机上分别有一人同埋两人。沃森维尔市政府话事故造成几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冇确认死亡人数，但系话地面上冇人受伤，当局正调查事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多处地区录得超过十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多云，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55点，升91点，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8点，跌48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18.8升6.2，恒生中國企業68.98升5毫，

show 唱唱唱不完， 风 show 唱不完，迎嚟今日第一位出场嘅歌手， 原曲别人的歌，改词杜拉格斯，改曲词人的歌，主唱小睿睿。 好正经的呢一首歌曲，拉咗出嚟，癫完未？ 为何仍爱写作？人是我理想，照夜我照常写心中爱歌，想用真心用心作。期望歌曲选上选中的歌曲里藏心中构想，人人随意写作，这是我理想，唱后那暖流等于收拍掌，其实本身认真作，常用哼到的歌写作者的心血，求你没忘掉。粤语的歌曲节奏改变，此人常念不忘，别人的歌用嚟写歌，能令你喜欢我吗？但我很清楚，每次写作仍同陪衬，心想继续写歌能找到突破，从头嚟再写过，人离旧理想，努力去钻研，想得到赞赏，投入心机认真作，能尽心写的歌，睇见这片心血，求你没忘掉。是以心写歌，节拍转变，此人常念不忘，热情的歌，用情多多，期望喜欢的更多。但我很清楚，要你 like 我从头嚟过，只深信像这歌重新写未过。人哋尽力用心去演绎，望得到知音赞赏，无奈并未就此去屈服，期望每次创作听众爱上我的歌。 我犀利啊， 我知 好劲啊。 杜拉格斯这首歌真的非常有深度， 但这心中火去叫醒我，忘怀年月蹉跎，动人的歌令人心窝，期望写出好结果，但我很清楚，每次写作祈求能突破，只想继续写歌，用心写未过，真心努力写歌，用心写是我。 写出咧作词人嘅心声啊，杜拉格斯咧都系我哋节目咧经常有贡献一啲作品嘅啦。咁我而家呢个即系我根据我自己听嗰个认知咧，就系话佢系写出自己嘅创作人嗰种心路历程啊。咁诶，每一次咧都有个难处，点样突破自己嘅作品咧？ 所以佢嘅改曲咧个名咧就叫做《词人的歌》，即系写词嗰个人嘅一首歌曲。所以其实一首歌咧能够等大家可以重唱嘅话，实在上都系好多样嘅方面大家配合到嘅，系咪？ 好， 就系、是、作词噶啦，作曲噶啦， 主唱噶啦，好有感情。 非常好，非常。 我一路听你唱，我先心里面跟住唱咗，原来几难唱嘅呢个，有高音 好难唱啊！ 转 key 啊，转得要， 冇错， 有转 key 啊。 傻得好，翻嚟就会有巨星马大强出场， 惊唔惊？ 好惊。 善男成形好作家，照化吗？会照完我似专家，求其你静影，发觉大众也不差。经典一出众，散发的那性感，趁我文艺吸引眼，战斗格气派，如雪为你带到处去摇摆。 My first car， 带你收新歌吓，施安桥唱主剧。好啦，12:59巨星出场啦！ 小太阳原唱，陆嘉敏作词，郑国江作曲，顾家辉新曲《小太阳 2.0》，主唱萝卜仔。 小玲，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以海收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太阳像个大南瓜，在那高高天空挂，照得满山欢乐融融，草儿发乱牙，大嘴巴笑哈哈，落了也要往上爬，敬他爱他，我把心愿交给他，太阳倦了便回家，夜里又息小惊怕，明晨月儿落旭日，从来依旧往上爬。 萝卜仔好犀利啊，萝卜仔，我哋支持你， 我愿意做一个小太阳照耀大家。俾支太阳又嚟， 你同卢嘉敏一样咁 Q 啊！好，开始嚟一齐， 大嘴巴笑哈哈，落了也要往上爬，敬他 爱他，我把心愿交给他。太阳倦了便回家，夜里又识小径旁，明晨月儿落，旭日从来依旧往上爬。多谢老师指导。 老师俾几多分啊？ 几好喎、 啊！吓、啊、又 今朝早、 啊，今朝早啊！ 我会俾啊，我会俾八十分啊！ 八、嗯、十分啊！ 系啊！ 多谢老师啊！ 系啊，真系唔错啊！今日 我哋帮你 book 定红馆。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爱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那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不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 原曲夏日寒风，作词小张张，主唱欺凌二人组，新曲乌龟强哥，一啖砂糖一啖屎版本。开心的风扫里嘻嘻哈，三几句 fans 天天都在追，我却觉冷又寒，缩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直吹。只因心中相信乌龟都可改，尽请他帮手转送情书，却永远也未能收到真正暖礼。我虽不怪他个样湿醉，却始终系怪他搞这间年年乌龟慢速快递。强哥这乌龟，乌龟实在系好失礼，明知佢弊，何必要用佢间快递？明知啊乌龟。乌龟实在剩低姿势，强忍眼泪， 从此发誓重用佢公子第二世。 醒啲，醒啲。 其实我哋成日咁样踩佢系唔啱。上帝话我哋要爱我哋嘅敌人，所以我哋就有呢一个赞赏版继续出现。 开心的风骚里嘻嘻哈哈，三几句 Benz 天天都在追。 我每次笑着提，想起他的所有事，他的一生真的够威。 只因今天知道乌龟都高分数，今天的他真正是威。 永远也接受投诉吗？他不会乱吵。要讲这个他太多於是， 卻想稱讚他 是每天備受玩弄地底感濟。 強哥他真威，真威實在是好巴閉。 人面夠勁， 鹹濕真 定，假都起定。 你靜靜啊，靜啲靜啲。 強哥他真威， 真威實在靜我估計。 全身智慧，神采秀麗，活在這個公司是浪費。 強哥他真威，真威實在是巴巴閉。行得夠味，如寫細膩，無屈顧忌。強哥佢真威，真威實在係巴巴閉， 巴巴閉。 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 神采秀麗， 神采秀麗。 活在這公司是浪費， 嘥咗佢啊喺度。欺凌二人组再次送俾大家一首叫做《强哥乌龟巴巴闭》， 我好好听啊！呢一 好正，好正， 应该要变咗我哋上榜啦， 系 咪？ 净系凭呢首歌咧，我真系自己出钱， 系咪？ 今年圣诞节搞嗰个圣诞大波波， 圣诞大波波， 系啊， 请边个去？ 波啊，B A L L 啊 ，B L L 舞会啊，大舞会舞会， 有啲混乱，因为冇乜点排过啊，所以 唔系啊， 唔系 好 正 啊，我 中 意讲乌 龟，系啊。 都 假音 啊！好啊， 雞上 次 羅文康，跟住阿小羅，又今次有阿倫康啊， 系啊，冇錯， 犀利啊，小羅羅 真係犀利， 希望下次啊，欺凌二人組再能夠有其他歌送俾大家，好嘛？ 好， 好啦，十二點二十九分，我哋翻嚟又點樣時間？ 冇錯，一八七二三八八， 不過 quota 就滿滿地噶啦。 點解頭先你偷聽電話？ 喂，我哋话咗要轮流帮手啊，听电话噶嘛。 跟住几个人走，同我讲：喂，你好，我系马姑娘。 讲开自己嗰啲，人哋有冇吸你线？ 有啊有啊， 冇啊，梗系冇啦。倾偈啊， 有冇用把脉啊？同佢。 佢想我记住嘅私人电话， 可能 我唔记。跟住佢问我攞电话，想抽我牌。 系。 我唔俾。 你呢度真系浪费。 系啊，嘥咗你啊！喺呢间公司，实在浪费啊！ 真系，好， 其实你应该可以更加前途远大嘅。 真系， 冇错。 我报纸一下先。 好啦，网上留言嘅人一会读，电话亦都系18723啊，可以打嚟。 欢迎欢迎， 欢迎啊！我哋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最后半小时都系点唱时间。 点唱时间，大家其实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会有一啲嘅点唱嘅名单嘅。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帮你读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帮你播啦。 O K， 可以嘅话就乜都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因应有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被迫从事诈骗等不法活动，警方联同入境处人员在机场的登机柜位前派发宣传单张，提醒离港旅客小心求职骗案，同注意外游安全。 一名前往泰国自由行的港人说会尽量小心，原本会租车到较偏远的地方，现时已经取消，主要在市区逗留。另一名同朋友到泰国布吉自由行的旅客说将主要到人多的地方找，如果要参与一日游的活动会帮衬大公司。涉嫌在机场三跑项目中贪污的其中两名被告被廉署落案起诉，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两名被告分别是机管局首席高级经理李永辉和分判商卡洛工程的东主吴启安，他们涉嫌收取和提供贿款合共大约380万，其中李永辉被控两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吴启安被控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案件在2018至2022年期间发生，李永辉当时负责监督三跑系统项目多份工程合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678宗本土新冠个案，当中559宗是确诊，2119宗属无症状感染，两项数字都以海南占最多。海南新增441宗本土确诊和1058宗无症状感染，西藏有15宗确诊和665宗无症状感染。另外陕西有52宗确诊，新疆有221宗无症状感染。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38000宗确诊，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25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多云，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52点，升89点，成交金额4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8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6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68.9元，升4.8元；盈富基金20.4元，升1.2元；阿里巴巴90元，升1.75元；比亚迪股份277元，跌6.4元；快手74.2元，升3.5元；美团173.1元，升2元。雅生活服务7.2元，跌1.15元；药明生物67.95元，跌3.75元；网易136.6元，跌5.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28，瑞士法郎0.959，加元1.296，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19。歐元對美元1.008，歐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8924點，跌17點。港金報1643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2.69美元，賣出175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 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嚟到风骚范围咧个点唱时间啦。首先我真系唔好意思先啦，因为有阵时咧，有啲朋友就会喺星期一啊、二啊、三啊咁喺我冇乜留意或者有时又冇乜时间可以帮你读出嘅时候点订啲点唱嚟。咁我而家就会将佢摆埋星期五咧，就会 一次过 系啦，咁样 集中处理。 有位 Bonnie 啊，余太，余太佢话咧就喺星期三嗰日俾咗个 message 我嘅，佢话嗰日系佢女女 Kiana 同埋佢好朋友 Rene 生日，两个21岁啦吓，希望咧佢哋身体健康。咁所以今日咧余太我就帮你读翻，咁补读翻啦，唔好意思吓。好，另外咧，朋友们都可以继续留言同埋听听个新嘅电话先啦，好 张先生， 你好啊， 早晨啊，张 Sir， 哇，好醒神喎、 啊，系啊，开心心啊， 打咗好耐，打几次都唔得啊，呢次得啊， 咁咪 好 咯， 系啊，好开心啊，听你哋节目， 多谢， 好精彩啊， 中唔中意头先我哋唱嘅歌啊？ 好精彩啊！总之心旷神怡啊， 心旷神怡啊，正啊， 心旷神怡。 呢个形容词啱唔啱啊？用得 very good， very good， 系 系啊 ，very good 一嚟啊！ 哇，笑得咁开心， 开心晒啊！系啊，我老婆啱确诊咗，而家个人都精神咗啊！ 哦， 确诊咗等唔等喺屋企咯？ 而家喺一个房度隔离紧，我可以俾佢讲两句嘢，阵间佢喺我嘅私人房度，我哋喺村屋住。 私人房 哦 ，OK， 系啊， 希望佢快啲好翻啊！ 系啦，你要照顾佢、 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呢啲成日照顾我妈，我妈90几岁住埋，同我哋住埋30几年噶啦。 哦，知道知道。 我妈都得佢照顾啊，真系。 哎呀，好好啊！ 咁 啊， 张生，你有冇煲嘢俾你老婆食啊？ 有，我而家咪我照顾翻佢咯。 你煲咩俾佢食？ 系啊，你煲咩？净系煲水啊？ 煲 水，煲茶， 精神嗰啲咯。精神嗰啲 咁衰嘅你讲嘢， 衰噶啦。 系啊， 阿张生都冇 闹我。我邓阿张生唔抵啊嘛。 要吃简言女贪睡言啊！ 啊，你识讲阿金话犀利。 要吃简言冇。 佢老婆一 吓紧， 原 来 边 如啦，佢 讲两 句啊，好啊，好啊，我惊老婆吓紧，佢老婆吓家人同我讲两句， 好啊，好啊， 系啊，你老婆叫咩名啊？嘿，我二下阿妹， 赵善， 赵善咯，有咩唔舒服阿妹？ 系啊，确诊咗啊， 你又唔点解唔讲客家话嘅？ 系啊，你老公话你系吓家人，但阿张太点解唔讲客家话嘅？ 系啊， 唔记得点讲啦，已经 唔紧要啦，系啊，咁你而家点啊？ 身体点？ 身体还好嘛？ 好多啦，就嚟出得去啦。 哦，咁啊，张生点照顾你啊？ 系啊，净系煲水俾你饮啊。 佢点照顾你啊？ 系啊，有冇煲嘢俾你食？ 攞饭俾我食咯。 攞饭俾你食。 有冇送先嗰兜饭？ 即系饭，即系饭， 即系饭，冇错。 哇！你几个好 开 心 啊！开心就好咯，开心快啲好啊！ 系啊，我哋都想你开心， 笑多啲，快啲好。 听到都开心啊！ 好啦，咁希望你快啲好翻。 笑啊！ 多谢多谢， 同埋你好好喎，你照顾 佢睇奶 奶， 系 啊奶奶， 系啊， 应该叫奶奶嗬，系咪啊？哦，咁而家你确诊咗之后，咁阿奶奶点啊？边个照顾佢？ 阿奶奶咪阿张生照顾咯。 哦，乖仔，乖仔， 你哋好乖啊！一家人都好好啊，好齐心。 系啊， 张 生都好乖啊。 张生 都好 乖 啊，有几乖啊？ 系啊， 照顾佢阿妈，照顾我咯。 咪系咯，真系乖仔，大家互相照顾咯，系咪？ 系啊系啊， 嗯， 好啦， 咁就好啦。 听到你几个好开心啊， 咁就好啦，早日康复， 系啊， 知唔知啊？ 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 好， 好啦， 唔客气， 多谢晒，拜拜， 拜拜。 好啦，网上呢位 Camilla 呢，佢话呢，我妈妈21号生日，想点唱一隻歌俾佢听啊，祝佢身体健康嘅。另外呢，想赞下马老师啊，今日写歌唱得几好。 係呀，真係几好，今日小太阳 OK 啊。 係呀，阿吉大人 我真係要向儿歌嗰条路。 阿吉大人叫你不定红book定红馆医馆差馆。 乜管都 book 啦， book 晒 边度有位啊，边度办啦， 乜管乜管都 book 咗先， 直接打管啊， 去拣办管嗰度。喂，一路食嘢一路唱歌几好喎、 okay ， 整个办馆有 feel 啊， 系咪、 啊？ 好啊，我支持你。 哦、有呢只歌， 多谢。 春天新希望， 阿兰姐。 送俾阿张生、阿个妈妈同埋太太听。 好、嗯，都、希望就系所有一啲嘅朋友嘅话咧，如果系真系有啲乜嘢唔舒服嘅话咧，早日康复一下。 漫步绿野春风。 春天新希望之后呢，我哋另外一位朋友啊打通咗我哋嘅电话，佢就係 Jessica。 早晨啊 ,Jessica。 Jessica。 你好你好。 你好啊 ,Jessica。 咦、啊、你唔记得咗啦，你哋先同十七号嘅先保啊梁继章身体健康。 多谢。 保重身体 健康。 多谢多谢。 咁马少强呢少就高大威猛。 高大威猛。 好可爱好笑，李丽瑞咧就要升级做监制官，客家话好好听， 监制官咯，犀利 咗啲，照到肚皮大咗啲，因为咧呢次咧系我哥哥出院咧，星期二出院，23号，咁啊希望系在家康复啦，我要照顾啦，有多个人照顾咯，同埋啲朋友咧好开心，咁啊教会啊罗牧师啊李生啊刘太啊。刘生啊，我亦希望咧有奇迹啊，刘太妈妈康复。主要靠我哋，主要考我哋咧系忍耐的心。困境似无尽，希望在咫尺。咁咧就系而家你哋升级咗啦，2022有个大名啊，港台三少保，笑到抱住个肚啊！即系每次咧，我都系。喺度笑，跟住咧就停低家务啊！我妈妈整饭都停低，即系搞掂咗。 今日好夜先有饭食咯。 系啊， 唔会翻工紧啊！我妈喺度睡紧觉，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咧， 我今日连中三元两元啊，星期一都听到我把声，系啊，我打中咗个电话，系某你嘅电台啊， 哦，知道知道， 系啦系啦，因为咧呢次我点解要打你都唔想唔得噶嘛，我都要想一想讲，因为都隔咗几个月冇打啦，五日系希望。心强咧，佢翻嚟屋企咧，我照顾。感谢各位医院照顾人员，照顾姚心强，同埋我啲朋友施政哥哥、林哥哥，我家姐素慧。咁啊，我补足我妈妈咧，九一一中秋节生日快乐，直上97岁。 哇！ 做多几年我都咁开心，头先嗰首歌好似我嘅心声啊，开心心过一日啊，即系我有时咧，你哋点歌咧，其实真系要长啲，因为有啲困在屋企啦，同埋嗰啲疫症嗰啲咧好翻，佢好想分享俾你哋，你哋嗰几个字嗰几首歌，其实你要延长嘅，因为咧唔系净系我啊，我唔系保冇机会俾人打，而系有啲人打咗，有啲人冇打，咁我好似补足翻阿梁继章生日嗰日，我好想打，咦客家婆唔打得喎，又听喎，又喺度听，客家言哦，好好听哦，我系潮州人啊，唔识讲嘅几句就得，希望咧啊。你又播首草蜢失恋嘅七茶歌啦，我九月三号就聚会 party 啊，唔会有人数太多嗰啲，因为太多年冇见佢哋咧，有时咧讲翻啲嘢，我哋以前都开个 party 船河，咁啊倾下，咁啊玩下， 你 例如啊，你哋要开一个 show 先得，要俾钱买 show 嗰啲啊，即系你 马少强就会开噶啦。 我咪话头先讲咗啦，圣诞大 波， 圣诞大波波啊嘛。 no， 你哋三个少一个都不能啊！我原来讲一句啊， 好 少三个啊，你哋三个啊，一个都不能冇翻电台啊，明唔明啊？如果你 知道，知道， 系啊，同埋有一样嘢咧，就话。你哋开舞台剧，好似现场讲播音咁，收入场费多少都好，俾啲老人家，唔系我吓，俾啲年长嘅，佢哋未见过你真人，真人见路面先有收获噶嘛，你哋经验好，但系你冇得表演个台咧，系声音咧，系即系唔系话好亲切啊，俾埋个样台，因为。 顺利归言啊！我哋尽快谂呢样嘢， 系尽快啊！同彭爷爷倾下，唔 OK， 知道。一于咁话，嚟啦，我哋跳拍七茶好唔好 咧？好啦，准备， 准备好 ，1 2 3 4 好啦，送俾你，多谢晒你电话啊，张志强，拜拜。我哋有草蜢呢首《失恋》。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 像你。 好，我哋有下一位朋友， 系、就是、我哋有 苏怡， 苏怡 ，Hello，Hello，Hello， 张张你嚟啊， 你好啊，苏怡你好，你把声好好听， 系啊系啊，我想点唱俾我家姐听啊， 好啊，你家姐叫咩名啊？ 仲有马姑娘啊， 系啊， 仲有马姑娘， 马姑娘你家姐， 头先我接， 你电话系咪马姑娘听噶？ 系啊， 系啊，我话仲有马姑娘咁样打个招呼，我想点唱俾我家姐卡文听，咁佢八月廿。二号咧就啱啱登录啦， 好嘢， 祝佢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系啦系啦。 做唔做大寿啊？登录六十大寿啊，应该做啊，做啊，点解啊？ 我谂唔会嘅，我哋话斋因疫情嘛，喺屋企食饭就算咯。 哦，最紧要开心，唔紧要系。 咪苏怡，你煮啲好嘢食先得噶。 系啦，点？点唱啫？你哋点拣只开心啲嘅歌俾佢听？ 我哋帮你拣咗噶啦， 拣咗啦，好正 啊！系啊，咁我觉得都会庆祝嘅，系嘛？都会庆祝嘅，即系都会食餐饭咁样，大家 会，我哋喺屋企食饭咯， 一定要噶，知唔知啊？即系六十岁要庆祝噶， 系啊， 佢要俾利是大家。 所以你攞1000蚊出嚟买嘢食咯， 关你咩事啫？ 我建议啫。 吓你攞咗啦！佢已经 整咗个拉蛋糕拉钱嘅出嚟。 Very good。 竟然哇好玩啊呢、這个有冇见过 啊？我知啊，掹啲钱出嚟， 有啲好多钱出嚟，哇正喎， 好开心啊！ 希望佢开心啦、啊、 一定开心、 啊。你可唔可以邀请埋我哋去啊？我想拉钱啊， 系咪噶？ 嗱你抽中咗嗰个有得拉钱， 拉晒 女性，我同我哋，我真系想去啊！ 咁啊，唔该晒你哋先， 唔该，多谢晒，多 谢晒，拜 拜。另外一个代讲。 系啦，就系 Rosa， 咁佢就话咧，好朋友啊 Stella 咧就生日快乐啊，咁啊心想事成咧，咪身体健康嘅，咁、所以咧佢就想送一首歌咧，俾佢哋当年一齐合唱过嘅《千个太阳》俾佢。 冇错，呢一个就来自 Rosa 嘅一个 message 吓、 嗯， 好，所以就送呢个歌俾佢哋听啦，好吗？ 千个太阳 嚟啦！ 咦，同我手小太阳互相辉映、啊， 冇错、啊，但又有千个、啊，你嘅小太阳 大你一千倍啊！你嗰个小弟好少， 你仲好意思讲？ 收埋 我，我个系2.0， 睇你唔到啊！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源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 好啦，仲有四分零钟到晏昼一点钟，争取时间，听埋系阿琪嘅电话，喂喂， 阿琪， 阿琪琪，喂，系啊，做乜要收我哋先咯？ 我冇办法啦，佢有个朋友移民嘅，所以送只歌俾佢听，但佢又冇讲个名字。但系 Otten 可唔可以喺呢个歌出之前咧，再搵翻佢？ 系 啦，可以讲得两句。咁我相信 祝福佢嘛。 系啊， 好难得可以打通我哋嘅电话。 好啦，咁啊电话里边未搵到阿琪嘅，唔紧要，呢个歌送住俾佢听先吓。如果有阵间佢打得通嘅，我哋再。 冇问题，唔紧要，唔紧要，我哋一阵间啦。 OK， 好，送俾大家有呢个歌。每位听嘅朋友，呢个歌都系送俾你嘅，祝福。身体健康，梗系开心。少少唔舒服唔紧要，好多人支持，好多人陪伴。每日三个钟头，今日时间差唔多啦。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十点钟，风骚快活人，我哋又嚟玩过。 好啊， 好嘛，老伯仔。 好啊， 仲有啊，李师傅。 嗯， 继续 噶 嘛。OK， 好， 星期一见。 好， 拜拜。不要问，不要说，一切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让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的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乐和忧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Rebecca 佢啱啱做紧嘢，而家先得闲，希望赶得切读啦。听日系我老爸九十大寿啊，祝佢生日快乐。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下个礼拜一见啦，拜拜。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